听众朋友，本期的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。 军中车辆急需清洗，如何是好？ 主公，量有一计，八到十。